乔装改扮办法多，从甩鞭子的车老板到长袍短褂的土地主，从拉秧车的脚夫到坐小轿车的资本家大亨，从走街串巷的郎中到敌管区的军警宪特，那是装啥像啥，真假难分。多少次闯龙潭入虎穴，化险为夷，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他的各项任务。老李这次化名王可俭，他是带着省委的一份重要的机密文件，要把他亲手交给汤原游击队的负责同志。这是一件极其艰巨的任务，可是敌人呢，千方百计的要想隔断游击队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因此他们在车站上、码头上派出大量公开和秘密的军警宪特。这些家伙像训练有素的猎狗，伸长了鼻子，转动着眼珠子，贼溜溜地盯住下车下船的每一个人，要看谁不顺眼呢，一窝蜂似的就扑上去，带到刑讯室，不管你是不是共产党，先给你过过电，坐坐老虎凳，是一顿毒刑拷打，然后啊，再关上你仨月土牢子。所以汤原镇上的空气是十分紧张。就在这个时候，轮船的两长一短的汽笛声突然狼嚎似的就怪叫起来。老李放眼一看，船也到了汤原码头了，就要靠岸，再朝码头上一打量时，就是一愣。 警察宪兵两边站，密探埋伏在人群里边，接客的人们遭监视，出闸口军警林立更森严，出了闸口还要经过检查站，出码头成了过五关。老李想，今天我要完成任务，通过码头是最大的困难，警察汉奸我不怕，我要直冒斗地弯，怕的是恶犬伤人不老实，正观察，忽听有人在后喊声王老板，随着话音他来到了跟前。 说话的这个人呢，是个20多岁的一个小青年，看上去五官端正，面目清秀，他身穿着一身蓝布的裤褂，脚下穿一双石拿帮的布鞋，显得朴实醇厚，他手里头拎着个包袱，未曾说话先微微地欠了一下身子，满面笑容，一看呢就是个站柜台的买卖人。他是老李的同伴吗？不是，这个人呢，是汤原镇头号绸缎庄万顺宫的外柜。那么这两个人是怎么搭个上的呢？事情是这样，老李为了防止途中发生意外，找个掩护对象，凭着他丰富的斗争经验、敏锐的洞察力，一眼就看中了这个小伙子了，在船上主动的同他攀谈。买卖人眼尖呢，小青年一看老李这派头，又听说是佳木斯巨源东商号王的掌柜的， 真有点相视恨晚呐、啊！受宠若惊的劲头啊，他一路上对老李不单百般照顾，还一再的邀请老李到镇上以后啊，去他们会上安歇，并说他们掌柜的最喜欢结交商业界的朋友，若不嫌弃呀、啊，一定会被带为上宾。老李想，汤圆镇我可好久没去了，对情况摸得不明。我可不能冒冒失失的去接头，能先在他们柜上落了脚，总比住店安全。于是呢，这两个人呢、啊、是越谈越投机，是越谈越近乎，几乎就成了莫逆之交了。这功夫，小伙子见老李来的甲板上，便主动的就跟出来了。哎，王掌柜的，我帮你提东西啊。小伙子说着便伸手去接老李手中两瓶装潢讲究的虎骨酒。老李说，谢谢，让我自己来拿吧。老李呢给摆手拒绝了。众位，你以为这真是两瓶普普通通的虎骨酒吗？不是，这是省委给汤圆游击队秘密文件，就藏在这虎骨酒里边。虎骨酒里怎么能藏文件呢？这都是老李在斗争实践中摸索出来的。老李呢，先把这个酒瓶子盖啊用熨斗烫热，然后再轻轻地剥下上边的漆皮，起开盖子，然后从中拿出一块虎骨，在中间钻了个小眼儿，把文件卷紧，用黄蜡纸包好，放在里边去，再原样不变地把瓶口封好。小青年见老李不愿意把酒交给他，便伸手把搭在老李胳膊上的大衣就接了过来。客轮船头逐渐的就调转过来了，老李故意站在小伙子身后，又把头上的礼帽朝下压了压，尽可能使自己隐蔽些，船身完全和码头靠拢了，距离岸上的人是最多不超过50米。老李想，在这个节骨眼，万万可不能粗心大意。俗话说，不怕一万，是就怕万一呀，我得分外留神。他仔细地把岸上的众人观察了一遍，没有发现他熟悉的面孔，这心里呀、啊、才踏实了一点。他心里暗想，只要这一关闯过去，到了陆地上山林里，我就像猛虎插上了翅膀，看敌人你还有什么办法阻挡于我。老李同志一松心呢，就想回过头与小伙子唠扯几句，可是他一扭头，就在这一刹那，突然看见在岸上有一个小烟摊儿，在烟摊的后边坐着一个人。看这个人可有点面熟，这个家伙头戴一顶旧礼帽，身穿一件掉了色的红军装，瘦长脸，瘪腮帮，黄辣面皮。他低着头，像在看着自己的货物，可实际上一双眼睛却咕噜噜不停地往甲板上扫视着。老李想，这是谁啊？面熟，在哪儿见过？老李在脑子里急促地闪着电影，呼，想起来了，那个人在2年前在汤粮与我接过头啊。对，就是他，可是名字我记不清了。当时他可能是个共产党员，可是现在他在这儿做什么呢？是闲坐着吗？看他的穿着打扮，看他的神态，不用说了，一切都清楚了。叛徒终于出现在码头上，怎么对付他呢？躲是躲不开了，上岸的跳板已经搭好，又斜对着这个小烟摊儿。这个时候老李心中暗想，难道我就这样束手被擒吗？ 他趁 说要不然我悄悄把他扔下江，不行，酒瓶落水向东打，弄巧成拙更遭殃，时间不容再思考，冒里他一条妙计胸中撞。老李想到这儿，故意的哎呀了一声，哎呦，不好了，真是岁数大了误事啊。小伙计忙问，哎，王掌柜的，您怎么了？嗨，别提了，我一个小包不见了。什么样的小包啊？老李随便的一比划，就这么大啊，白布包，可能让我给落到客舱里边了。老李说着就要往回里走，小伙子就说了，来，我跟您一块去找。老李一回身，伸手拦住了小伙子，说，不用了，我看这样吧，你先下船回到会上说一下，买卖不是你开的，如果掌柜的欢迎我去，你再来接我。老李的话呀，正说在小伙计的心坎上。小伙计忙说，那好，可是您了一定可在码头上等我。老李故意睁大了眼睛晃了一下脑袋，怎么，小老弟，你还怕我说了不算吗？说着他把两瓶虎骨酒朝他手里一递，说，那你就先把这两瓶酒拿到会上去，有东西在，小老弟你就放心了吧。说着话呢，就哈哈大笑起来，小伙计呢随着也就笑了。他接过酒说，我可一定回来接你啊，咱们是不见不散。小伙子说完呢，脚步很快的就朝着跳板走去。老李隐身在别人身后，注意着小伙子下船。轮到搜查小伙子了，别人夺过他手中的两瓶虎骨酒，贪婪的举在眼前了晃着，又把鼻子凑到瓶盖那儿闻了又闻，假装内行的又检查了一下商标，又盘问了半天，才把这酒啊还给了小伙计。老李一看小伙计顺利通过的检查关口走远了，才把提到嗓子眼那颗心呢放下来了。文件已经转移出去了。老李一看船上的人呢已经吓得差不多了，不能再等了，他索性的牙一咬，心一横，冲出去。万一要冲不出去，那我就到了监狱再想办法。想到这儿，他紧跟在一个背着柳条包的码头工人的身后，他想呢借助于这个柳条包呢掩护混出去。就在这个时候，叛徒的那双眼睛已经停止了转动，死死地盯在老李的身上。老李刚刚走下跳板，呼啦一下子四五个警察就围住了他，随着一阵嘁哩咔嚓拉枪栓的声音，一个粗门大嗓的家伙一声吼叫，举起手来。接着老李被连推带搡的就推进了警察局。警察局的局长是个一道杠三个星的警卫，因为他长了个肥头大耳圆脸膛，他是面和心狠，当地人给他起了个绰号笑面虎。这家伙是个大近视眼，看人呐恨不能把眼睛贴到对方的鼻子上去。他手里头拿着老李的良民证，翻过来调过去的琢磨，可是老李呢被两个警察看押在墙角落里。老李趁着笑面虎看良民证的这个功夫，就迅速的把情况做了个分析。他从刚才进门时就瞧见这个叛徒像笑面虎弯腰缩背，是微微缩缩的样子，可以断定这个叛徒啊还没有得到敌人的信任，此刻正被敌人牵着当狗用。他一想，除了和叛徒见过一面而外，敌人抓不到任何的证据。文件已经被小伙计放进了保险柜了，良民证早已改了姓名，证据只是叛徒的一张嘴，可是这张嘴呢在敌人的面前还不大硬，这样就有希望闯过这一关。 虽然这只是一线希望，但是要紧紧地抓住他。小面虎啪的一声把梁民正往桌子上一放，他一字一顿的就追问上：“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王可俭。” 笑面虎问着，他就站起来了，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紧贴在老李的脸上转着圈的，他就打量起没完了。姓王， 对，三横一竖的王，科勤科俭的科俭。 笑面虎呲着虎牙冷笑着，他压低了声音又问：“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警察局。” 笑面虎又一指墙旮旯放着的老虎凳问：“你知道那是干嘛玩的吗？”“ 不知道。” 笑面虎又是一阵冷笑热哈哈：“不知道我就慢慢的告诉你，那个东西是专治腰酸腿疼，外加上撒谎撂屁不老实。” 笑面虎一见老李不吭声，他又问：“ 你知道为什么把你请到这个地方吗？”“ 不知道，我刚一下船就被你们给带来了。”老李说到这儿，装出一副委屈的样子说：“ 你们到我本家朋友那儿打听打听，谁不知道王某人走得正行得端，没有做过半点违法的事。” 笑面虎没有吭声， 他漫不经心地朝着门口迈着方步，突然他猛地一个急转身，朝冷子就喊了一声：“李生！” 这是想出其不意，炸出实情来呀！老李会上他的当吗？我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继续欣赏李文秀先生演唱的这段西河打鼓作品《码头脱险》。

开心茶馆。 里边乔四，跟我来来来，这是四位。嗯，给这续神，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杨二婶，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我们继续和曲艺爱好者呀一起分享多种形式的曲艺作品。节目的第二时段呢，我们还是先接着请上西河大鼓名家李文秀为我们继续演唱刚才上一时段还没有欣赏完的那段新时期红色经典题材的西河大鼓作品码头脱险。 笑面虎这一手可厉害，他想来个出其不备攻其不意，使对方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下意识的坠入圈套。可是笑面虎他没想到，这李生同志是经验丰富的地下交通员呢，遇事沉着果断，他早料的敌人会耍这招，对这一套是早有准备。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笑面虎一声喊叫，可是李生同志无动于衷。你喊你的，哎，我呆着我的，是一点反应都没有。把个笑面虎给弄得有点心慌了。你说你是什么时候改名换姓的？什么改名换姓？老李故意的惊讶的大叫起来。老总，您这是从何说起呀？我从娘肚子生下来我就姓这个王啊，啊，已经五十多年了，老了老了的，我干嘛更名改姓啊？ 我说姓李的，你别再装腔作势了。我实话跟你说吧，你已经被人检举了。 什么？检举了？谁？老李好像非常意外的瞪大眼睛，摇了摇头。老总，你们可不能听信一面之词冤枉好人呐！既然有人检举我，那你就把他叫出来，我愿当面同他对证。 呀呵，你还真有点胆子。好，笑面虎朝着里屋一回手，出来。门帘一掀，那个叛徒在里面就出来了。 老李一看这个贪生怕死厚颜无耻的家伙，真想冲上去一拳结果他，但是知道自己的重任在肩，不能暴露，他还是控制住了自己。笑面虎得意地往老李身边凑了凑， 一晃胖脑壳，你认识你的这个同志吗？ 这个人我没有见过， 可是他认识你呀。 笑面虎向叛徒一拱嘴说， 说吧，我家好好的开导开导你的同志。 叛徒仗着胆往前挪了挪，可他那悲切的目光和老李的火辣辣眼神一接触，立刻就惶恐起来，身子不由得一抖，结巴巴地说，老李头，我半个月以前就被捕了，长官让我立功赎罪，否则呢就枪毙。可是我的那个事情，你已经到了这一步了，您就说实话吧。老李说什么？你管我叫老李头？我和你素不相识啊，你认错人了。笑面虎腾的就站起来了。什么？认错人了？他用手一指老虎凳，我说，快来把他绑到那上面去，叫他舒坦舒坦。这几个警察如狼似虎的就扑过来了，不容分说把老李就绑上了老虎凳。警察刚要垫砖头，被笑面虎又给制止住了。这功夫 刚好门外有条狗。笑面虎用手一指，去把他给我捉进来，我要表演个戏法叫他们开开眼。警察呢把狗就捉进来了，拴住了。笑面虎把电话机上的一根线就递给了警察，缠在了狗腿上。他接着就摇开了电话机的把手，这狗啊立刻就倒在地下，嚎叫着，打着滚，嘴里不住的吐着白沫子。笑面虎一边摇着一边狞笑着对绑在老虎凳上的老李说，说吧伙计，你要是不说，等一下叫你尝尝这个滋味。又回过头来对着被吓得真魂出窍六神无主的叛徒问，你说你是认错人了吗？叛徒是张口结舌，身体发软，几乎要跪到地上。没，我没认错，他叫李生，是个共产党。共产党？老李呢就像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似的，他就喊叫起来了，俩眼一瞪，冲着叛徒说，你说这话可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呢、你可要对得起祖宗，像你这样血口喷人就不怕断子绝孙？笑面虎一看老李死不承认，他可火了，你是不是共产党？共产党？老李假装着满腹委屈地说，老总啊，共产党是啥样子我可从来没见过，可听这个名词的意思好像是要供人家的产，可我是个有产业的人，我乡下有地，大儿王学才在聚源东当老板，我怎么乐意共产呢？笑面虎一听聚源东三个字，摇着脑袋，他又问上，哪个聚源东？佳木斯东门外的聚源东。那么你上汤原来干什么来了？到佳木斯去看儿子，顺便来到汤原办点事儿。到汤原哪家办事？呵，这一问呢，这问题具体化，老李的脑子飞快地转动着。他从笑面虎的问话口气中觉察到，这个家伙对这个有钱的大买卖感兴趣。对，我就给你来个对症下药，量体裁衣。考虑一下后，老李决定用船上那个小伙计的买卖抵挡一阵。这样做可是有些冒险，可是除此别无他策。老李顺口搭出了小伙计的字号，万顺公。万顺公？笑面虎眨巴了一下眼睛，看来他对这家买卖比较熟悉。我问你，万顺公有多少股东？六份。大掌柜的是谁？张培元。二掌柜的韩长胜。三掌柜的薛金海。四掌柜的李彦奇。伙计有多少？18名，外带9个学徒。列位要说了，老李回答怎么这么痛快呢？感情老李是干什么的？是经验丰富的老交通员呢，处处当有心人。一路上与小伙计攀谈，早把万顺公摸了个底儿料，为的是遇到了意外时好用上他。所以笑面虎炒豆似的逼问，老李闪电般的都回答了出来。不过笑面虎这个家伙是笑里藏刀，诡计多端呢。他没有就此罢休，还是顺藤摸瓜的问起了没完，从商号的严格问到了目前的行情。笑面虎问完了这些后，突然话锋一转，又问道，韩掌柜的有几房老婆？三房。最小的那个娘们是干什么的？坏了，这个情况老李呀忘问了，可是又不能胡编呢，一下子就卡了壳了。笑面虎见老李答不上来了，突然发出了一阵尖笑，跟着又要朝下盘问。就在这个时候，砰砰砰，突然有人敲门。 欢粗细，睁大了眼睛，眨了一眨眼皮，见老李被绑在老虎凳上，笑面虎手里头摇着电话机，伙计忙说：“快停手来，你们快停手！韩掌柜让我来请王掌柜的去下榻休息。”说着话，朝着老李一拱手：“我晚来一步晚，让您受了屈。”老李一听，心如明镜，顺口答应接话题。怪只怪我的命不好，早不先进了警察局，幸亏你及时来赶到，要不然我的老命要归西。 笑面虎冲着小伙计一点头说：“你真认识这个老头吗？” 局长，这还有假吗？啊，这是我们柜上的贵客呀，是大掌柜、二掌柜、四掌柜的朋友，打发我来码头接他了。人家待会儿呢还要去同顺居点菜，被老人家接风了，怎么给整到这儿来了？这可太……哎，这要掌柜的知道，非怪我不可。局长，您平时和我们柜上不是？ 笑面虎听到这儿不得不信了。他怕小伙计当众啊说出他与柜上的隐私，赶忙摆手说：“不，甭说了，甭说了，我明白了。”他冲着警察一努嘴：“来啊，快把王掌柜的放下来！你们这群没长眼的东西啊，事情完全叫你们给弄砸了。”又回过身来，冲着老李说：“让您受屈了，请多海涵。”笑面虎又把叛徒给叫过来了，恶狠狠地骂道：“你这个狗娘养的，真的抓不来，你就拿假的来糊弄我，叫我得罪商业界的朋友，你这是安的什么心？ 我是有罪之人呢、我不敢得罪长官，他确实是共产党，不信您搜吧，啊，他必带着文件。” 几个警察不耐烦了：“别他妈胡说了啊，里外都搜了六遍了，屁也没有啊，还搜什么呀？”“ 不，他是个交通员，不会不带东西。” 老李一看时机成熟了，跳下了老虎凳，抢上了一步，大模大样的说：“你们一定要搜，不然就这么不清不白的折腾我半天怎么算？我倒不在乎，可是各位老总的脸上怎么能挂得住啊？一定得搜一遍。不过要是搜不出来，咱们怎么办？” 笑面虎俩眼一眯，双手掐着腰就逼问叛徒：“你说怎么办？”“搜不出啊，我 怎么办？”笑面虎又盯着问：“ 我愿领罪。”“ 好，搜。”没等笑面虎下令，老李刷了一下脱下大衣，又解开衬衣包裹，两个警察和叛徒从头发一直搜到鞋底，连搜了几遍是一无所得。您再瞧叛徒啊，脸色煞白，汗珠子滴滴答答直往下落。笑面虎咬着牙根问叛徒：“怎么样，你还有什么高招？” 叛徒的嘴唇颤动了几下，什么也说不出来了，心里说呀：“我这是狗咬碎泡，一场空，我是自作自受。” 笑面虎呵呵一笑说：“好小子，你敢戏弄老子，老子我也戏弄戏弄你。”说着他把电线呢拴在叛徒的手指头上了，轻轻的一摇电话机，就见这个叛徒嗷的一声惨叫，就倒在地上打起滚来了。这时候小伙计一看呢，赶紧向笑面虎一笑说：“局长，您这儿有公事，我们呢就不打搅了，晚上呢请到会上做客。”然后呢就跟着老李这两人大摇大摆就走出了警察局。 这正是共产党人大智大勇，敌人诡计全落空，李生他临危不惧， 别致上把任务来完成，码头脱鞋人人唱颂，鞭长大鼓唱英雄。 欣赏了李文秀先生演唱的这段西河大鼓码头脱险，我们下边啊换上一个曲种，再来欣赏一段京韵大鼓作品。我们请上京韵大鼓名家孙淑君先生为我们带来一段丑末寅初。 我听不见了，在那花鼓桥楼上，房儿出现的敲，林儿出现晃，锣儿出现的摘呀，你说钟儿出现撞，就有吱声的人儿唱，山水路雷梦入了幻。天门开万古芳，行路之人急急忙忙，打点行囊出离了殿堂，投奔了前面那一座村庄。小堂叫摇摇摇晃的晃荡，惊动了那水中那些鹿，和那对对鸳鸯，他是扑棱棱两翅儿忙啊，这不飞过了那扬子江。青云云照着青松，松藏着古寺那紫烟着山灯，老三在寒塘上把木鱼敲得响乒乓，他是念佛外带着烧香，龙出青门倒下地，拉过了牛到当里，一到南马去耕种，耕的是春种秋收，收藏 殿中的学生走出了大门来，我可只见他头戴着方巾，身穿着蓝衫，腰系着丝绦，胡下蹬着云履，怀里抱着书包，一步三摇，学步而上，啊，他走到进了书房，有旁的家人要着急，我可只见他面对菱花云分两鬓，那鬓上带着鲜花，花枝招展呐，他只跳舞舞舞，木牛童儿拨住的连声唱，我可只见他头戴着斗笠，身披着蓑衣，下穿着水裤，裤下蹬着草鞋，芳华层边高清牛背口，长短的推的是自在笑呀。 好了，听众朋友，欣赏了一段西河大鼓，一段京韵大鼓，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和曲艺爱好者呀一起分享不同形式的曲艺作品。接下来的时间里，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内容，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 87.6 兆赫。 虽然现在在远方，但是感觉你真的存在我心